第五章，我们既因信得诚义，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得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为不前进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事，为善人或许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诚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那么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现今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了和好，也必借着他而欢悦于天主。故此，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诚义也是如此，没有法律之前，罪恶已经在世界上，但因没有法律，罪恶本不应算为罪恶。但从亚当起直到梅瑟，死亡却做了王，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一样违法犯罪的人也属他权下。这亚当原是那未来亚当的预象，但恩宠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因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大众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这恩宠的效果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结果所能比的，因为审判固然是由于一人的过犯而来被判定罪，但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获得诚义。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因那一人做了王，那么那些丰富的蒙受了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了。这样看，就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同样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法律本是后加的，是为增多过犯，但是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越格外丰富，以致罪恶怎样借死亡为王，恩宠 也怎样借正义而为王。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永生。